宝牛。 人家说那牛会腾云驾雾， 我的牛它会蹦。 会蹦。 嗯， 一蹦 40， 两蹦 80。 您买几年了？ 5年了。 蹦过几回？ 一回没蹦过。 这好，废物牛啊。 废物牛啊。蹦过 多会儿？ 有一次我母亲病了， 哦， 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 通县的。 通州离北京多少里地？ 40里地。 整40里地 啊。 我一想要坐火车呢，来回还得好几个钟头呢，我要骑上我的牛呢，一蹦到了，两蹦回来，来回用不了几分钟啊。 对， 想好了主意后，我到牛棚给牛抱出来。 对了，抱。 那么抱出来以后呢？ 您等会儿 啊。 您怎么抱着牛啊？ 应当呢， 拉着走啊。 不行，我那牛不会走， 啊， 那腿都跟酱杆似的。 这好，跟烧火似的。 就得抱着牛，嗯，抱着牛我就上电车。刚一上电车呀， 您别说， 要怎么说这？ 您别说了， 啊，怎么了？ 您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那么以你那个意思呢？ 出门骑上就蹦。 哦，出门骑上就蹦 啊？ 要怎么说你这人没有地理学呢？ 怎么？ 通州离北京40里地，打哪儿算？ 西火门大桥。 西火门大桥，我们住的是西四牌楼，一蹦到不了。 两蹦 过算了 啊？您这牛不多不少，就蹦40啊？ 我这是标准牛。 哎呦，死心眼的牛啊！ 抱着牛我就上电车， 嗯， 刚一上电车，那个售票给我拦住了。哎哎哎，你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是啊， 我说没办法，我这牛不会走啊。 嗨， 哪也不行，你上，别人也上不上了。我说，您该想个办法得了。哎呀，干脆你雇三轮走吧。 走三轮。 哎，我一想这个办法很好， 高， 雇好三轮给牛抱上三轮， 嗯， 到齐火门大桥给牛再给他抱下来， 活人受罪， 给他摆正喽，头冲东。尾巴冲西，我要跟牛说几句话。 嗯， 我说牛啊牛啊，我母亲病了，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你又是一蹦可就到了，两蹦可就回来了，你也进了钟了，是我也进了笑了。神牛略微点了这么一点头，我是翻身上牛，照牛跨上，啪啪啪三鞭，神牛都不让打呀， 嗯， 就听猛的这么一声，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回头啊，看不见齐火门大桥了， 到通州 我掉河里了。 横蹦啊， 横蹦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它就窜过去 了，我就给它抱过去了。 这好，这份的笨劲儿 笨， 嗯， 这有好处。 那有什么好处？ 到了两军阵前跟贼人打，打得过打，打不过他，我这牛一蹦40里地，他哪儿追我去？ 对， 挨过我的鞭子来。 嗨，上阵打仗啊，都应该使刀或者使枪。 哎，使扁担他有防骨。 防哪辈骨啊？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人那扁担里有暗器。 什么暗器？ 有亮银枪。 哎，我这里也有暗器， 也是亮银枪， 大烟枪。 啊，大烟枪干什么？ 哎，打不过拿斗牛拽他 啊！ 这贼又有瘾呢，一闻见大烟味，骨软筋酥，打马上掉下，我不是捉活的吗？ 还有那事儿？ 我赶紧骑着扁担抱着牛。 哎，不，骑牛抱扁担。 反正左边这两样吧。 你得说对。 我骑着这个抱着那个。 说哪个呀？ 到了两军阵前，我得骂骂阵。 哎， 好贼呀！ 好贼呀！ 好贼呀！ 贼呀！ 贼爷爷。 我说你认识他是怎么着？ 不认识。 那怎么管他叫爷爷？ 你想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 啊？ 我要跟他说两句好话不就放我们过去了？ 没听说过。 狠心贼不听白虎舌， 嗯， 大棍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 哦， 我赶紧拿扁担，是个举火烧天，就听咔嚓一声， 棍磕飞了， 扁担折了。 得，那您输了， 赢了。 怎么？ 两银枪露出来， 哦， 牛马一错蹬，我给来个回牛枪， 回马枪。 我骑的不是牛吗？ 对了对， 这一枪扎空了，扎的贼人马鞍桥上。 啊， 贼一把手把枪给我攥住了，拿走。我说拿走，我交这儿了。 是啊， 贼人说给我枪。我说什么？给你？ 不给。 拿枪。 啊，怎么给他了？ 这不没得劲头大呀。这回可用上我这牛了。 嗯， 小牛，蹦啊！这牛也死脆的 啊， 不但不往前蹦，反倒往后拍屁股， 这不倒霉吗？ 贼人圈马又回来，大棍朝着后脑后呜一下又砸下来。 嚯， 哦，这会我手无寸铁，怎么能交战？ 是啊， 低头等死。我说我命休矣，我一蹦脑袋，我又乐。 干嘛？ 我还背着护背双刀呢， 哦， 也能护住我的性命。噌噌，双刀出鞘， 嗯， 拨开我的牛头，对准贼人的马面。我是两口刀，这口刀拨开贼人的棍，这口刀是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这么大个脑袋在地下乱滚呢。 您把贼杀了， 我把牛宰了。 我宰牛啊！ 这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大保镖》。专业曲艺表演团体的建立，开创了曲艺艺术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造就了一批知名相声演员。